笑容还是朱大傻，妈妈在哪，那就是我家。吃惯了妈妈的饭菜，用惯了妈妈的拖把，喝惯了妈妈端给我的热茶。 过年了，给大家唱一首《回娘家》。 是 经过 什么是亚拉索？亚拉索是一首歌，亚拉索是花一朵，世上一切美好都叫亚拉索，哦，都叫亚拉索。有人来问我，什么是亚拉索？亚拉索是家乡美，亚拉索是幸福多，世上一切美好都叫亚拉索。 在想你，呀呼嘿。 不黑。三天鹅没吃了一颗颗颗米，蔫儿油蔫儿油。 回子白卷心心是把那个子呀不黑。难打了那个皮腰，火呀嘛火盖上。 雪花花落地化成了那个水，直死了也把哥哥你碎。 亲爱的祖国， 我的心上，年轻姑娘的面容浮现在我的心上。哎呀呀啦你妈给啊，哎呀呀啦你妈给守着相思的豪杰，如果不曾相知，怎会守着相思的豪杰？

不黑呀，气死我自己的，我个头还不够高吗？ Me. 我拉呀拉耶，说不拉呀拉耶，我拉呀拉耶，说不拉呀拉耶。 笑容。 等你回家，等你回家，盼你回家。 家乡牵挂。不管你走多远，草原永远都是你的家。 唯见长江天际流，大天际流，唯见长江天际流。 Oh. 丧母变淡，亲友亲哎，我挑担茶叶出山那村。管家他问我是哪来的客哟，我湘江边上种茶呀人。听喽喂，我问喜鹊你唱什么哟，他说我是幸福人喽喂。上不变淡亲友亲一路春风作动，听喽喂，船家他问我哪里去哟，北京城里哟，探亲人呗。上我边单亲友亲，千里送茶情谊深。你要问我是哪一个？毛主席的故乡人呀，毛主席。 Thank you.

看见家乡的月亮，你离我而去，让我悲伤。我依然充满着希望的遐想。秋波荡漾，你的发丝散发幽香，你的脾气有点倔强，有点倔强，你的心地善良。回来吧，姑娘，我可爱的姑娘，别让我把思念的苦酒品尝。回来吧，姑娘，我可爱的姑娘，别让我每日每夜挂虎牵肠。也许你不再回来，不再回来，也许你把我忘怀，我依然会为你歌唱，为你歌唱，永远的歌 今天的华夏神韵就到这里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古典有限频道下面的精彩节目。